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允。今晚呢，我们来说说国家大剧院的2018歌剧节。歌剧节呢是国家大剧院的一个固定的品牌活动，每年一届，从2009开始创办，今年呢已经举办到第10届了。歌剧节嘛，顾名思义就是集中上演歌剧作品，这里面包括中外歌剧经典作品，也包括一些新创作的剧目。那么今年的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呢，从4月13开幕，一直持续到7月26，105的时间，9台28场演出，喜欢歌剧的朋友可以大饱耳福了。首先我们来听歌剧节开幕式当中将要会上演的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选段，俄罗斯我的故乡。13一直到7月26，国家大剧院将会举办大剧院2018歌剧节。那么今年歌剧节的主题是传承展望，9台28场演出当中呢，既有红色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中国歌剧作品，也有瓦格纳、古诺两位音乐大师的歌剧杰作。那么4月13的开幕音乐会将会上演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部很成功的歌剧新作，作曲家在创作当中呢，把欧洲的传统歌剧的质感、俄罗斯的民族乐派的美感融为一体，它的旋律性很强。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剧中的主角五位姑娘在战争前夕演唱的小合唱，在黎明之前，五个不同的声部，五位不同性格的女战士，美妙的声音更加凸显出战争的残酷和美好青春之间的强烈对比。 太阳就要下山了， 森林的神秘，沼泽的阴森，钢盔的冰冷，战火的无情，这一切和五位女战士对和平生活和美好爱情的执着向往与热切的憧憬交织在一起，碰撞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诗画的笔调贯穿在全剧的舞台的处理上，舞台就像油画一样美，勾勒出大自然的辽阔庄远。 在哪里？ 上课你快回来，索尼娅、加利亚、丽达，你们在哪里？ 历经几轮演出打磨的这部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都会先后亮相这次歌剧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它的演出时间呢是4月13号一直到4月16号，而《长征》的演出时间安排在6月28号到7月3号。歌剧《长征》是国家大剧院在201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违约创作的一部中国史诗歌剧，它再现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每一次上演，观众都会在这铺展的史诗画卷当中感受到长征精神的洗礼，感受行走的力量。 路线风雨狂，奔袭脚步不停息， 国家大剧院的歌剧节呢，除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剧演出之外，歌剧相关的一些周边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么这一届歌剧节呢，国家大剧院依旧是把 丰富的歌剧周边活动全方位立体化的来传播歌剧艺术，拉近歌剧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其中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普及特色品牌周末音乐会将推出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周末音乐会特别策划系列，为大家演绎歌剧中的音乐和故事，德奥歌剧音乐会精选和歌剧瑰宝歌剧交响音乐精选音乐会两场音乐会。为了传承红色经典，弘扬红色文化，国家大剧院十年里的陆续推出了红色六部曲，包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长征、金沙江畔、方志敏、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这些剧目都得到了观众的喜爱。那么今年呢，这些剧目也将陆续安排上演。这是歌剧《长征》当中的《长征万岁》，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三月桃花心中开》，这是《长征》里的另外一首插曲，分别以女声合唱、女声独唱和混声合唱等形式多次在歌剧当中出现过。这首歌呢很有地域特色，情感真挚，优美动听。 届国家大剧院的歌剧节当中呢，还精心策划推出了歌剧的瞬间，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印记，歌剧盛宴2018世界著名歌剧院和重点演出剧目，以及2018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剧目展等精彩的展览，让大家呢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等资料来介绍了解国内外的歌剧制作和发展，让大家可以在国家大剧院里参观游览这些内容。是将于6月28号到7月3号在歌剧节当中上演的歌剧《长征》当中的第一幕当中的一首红军男声合唱《神圣的土地谁敢来侵犯》。我们听到的是长征当中的一段，我们终将得胜利，这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离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的一段混声合唱。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获得今年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新人以及新晋导演四项提名的《黄金花》，将于4月20号在内地上映。影片讲述黄金花和丈夫日复一日的照顾患病儿子，面临家庭的危机，黄金花一步步走向错误深渊时，却幡然醒悟，找回最初的自己。导演陈大力表示，影片以非常写实的镜头语言，把目光投射到现实小人物的家庭当中，聚焦在平凡女性的身上，展现了主人公黄千花在面对婚姻破裂、生活压力之后，仍然选择勇敢面对、无畏前行的励志精神。《低压槽欲望之城》将于4月28号上映，这是知名演员张家辉做导演的第三部作品，也是首部在内地上映的导演作品。这次他带来了自己最爱的警匪动作题材，讲述了一个架空背景中关于善恶、生死、信任与背叛的故事。凭借《证人》《激战》两度获得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张家辉表示自己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中驾驭自如。影片集结到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除了造型惊艳的徐静蕾和何炅，还有苗侨伟、林雪等香港老戏骨客串。张家辉说，这次既是突破又是回归。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天我们来说国家大剧院的2018歌剧节。歌剧呢是一门西方的舞台表演艺术，在1600年前后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它源自于古希腊戏剧的剧场音乐。直到18世纪，意大利歌剧一直是欧洲歌剧的主流。意大利歌剧的主流呢一直是正歌剧，而今天依然很活跃的18世纪歌剧巨匠莫扎特，他在少年时代就先以正歌剧起家，然后呢以意大利语喜歌剧风行各地，尤其他的《费加罗的婚礼》等歌剧作品最著名。 See you.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19世纪中后叶则被誉为是歌剧的黄金时期，其中理查德·瓦格纳和威尔第在德国和意大利可以说是各领风骚，而黄金时期过后的20世纪初，西欧歌剧则继续演变出不同的风格，比如意大利的写实主义和法国的当代歌剧，和其后的普契尼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一些作品。那么整个20世纪呢，现代风格元素经常被尝试着混入到歌剧的创作当中，比如勋伯格和阿尔班贝尔格的无调性手法和十二音阶作曲法而创作的歌剧。今天歌剧依然没有停止它发展的脚步，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很多大剧院的原创歌剧，就是歌剧这种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发展结果。里面呢，既保留了歌剧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又融入了很多中国的民族音乐元素和现代风格。这是歌剧《长征》当中的选段，我舍不得离开红军，由王宏伟演唱。 红军啊，战友们，我不怕死，我是舍不得离开你们。 在今年的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当中呢，除了大剧院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长征》之外，中央歌剧院的歌剧《马纳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的歌剧《楚庄王》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刘三姐》将在歌剧舞台上亮相。其中歌剧《马纳斯》围绕中华民族的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的核心故事展开，以雄伟壮阔的歌剧交响乐和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唱响这个传承千年的英雄赞歌。而歌剧《刘三姐》呢，会把几代人传颂的刘三姐的故事搬上歌剧的舞台，在歌仙刘三姐的动人歌声里展现桂林山水的柔美壮丽。以歌剧来重现华夏历史和传说的同时，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歌剧《悠悠鹿鸣》以中国中医药科学家、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故事来展现当代中国科学家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和高尚的情怀。 在这一届国家大剧院的歌剧节当中呢，国家大剧院将和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这部歌剧呢，是瓦格纳最伟大的歌剧作品之一，也是瓦格纳创作的唯一一部喜剧。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纽伦堡的名歌手》的序曲音乐。这部歌剧以和谐明快的音乐、宏大的管弦乐肢体，讲述了16世纪著名的名歌手汉斯·萨克斯的故事，充分地表达出作曲家艺术改革的理想。5月31号到6月7号，纽伦堡的名歌手完整版的歌剧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而5月27号呢，根据这部歌剧的音乐精华推出的音乐会版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将会在通州台湖舞美基地上演。一版是歌剧，一版是歌剧音乐会。国家大剧院的通州舞美基地是去年9月份投入使用的，这是国家大剧院的新剧目制作合成排演中心、舞美设计制作中心、舞美布景服装道具的存储中心，也就是说道具服装都会存放在那儿，可以说是为国家大剧院的艺术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硬件保障。而这台音乐会版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就会在那里上演。 国家大剧院最新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它的上演时间呢是5月31号到6月7号。那么在这一次的国家大剧院2018歌剧节当中呢，为了纪念法国浪漫主义歌剧杰出代表古诺诞辰200周年，大剧院还将制作推出古诺的一部抒情歌剧经典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经典的歌剧不仅成功地还原了莎翁名著的精华，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这温柔缠绵的旋律当中感受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力量，领略古诺歌剧的独特魅力。它的上演时间呢是7月18号到7月22号，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剧当中最著名的咏叹调朱丽叶的华尔兹，也有人叫它我想生活在这梦里。为了更好地普及歌剧艺术，突破剧场空间的和时间的局限性，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欣赏到歌剧的魅力，国家大剧院的运用最新的数字手法，把歌剧拍摄制作成了歌剧电影，通过数字展映的形式来普及传播。7月到10月，国家大剧院呢会举办为期4个月的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活动，计划会在全国多个省市影院来展映10几部中外歌剧的电影佳片，其中呢，国家大剧院制作出品的歌剧电影《长征》《爱之甘醇》还将参加2018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活动。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歌剧《爱之甘醇》当中的唱段内摩里诺的浪漫曲。 国家大剧院歌剧节期间呢，大剧院还将推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歌剧电影校园展映活动。国家大剧院拍摄制作的《长征》等十一部歌剧电影将会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北京市和京外的高校进行展映，并由知名的艺术家为同学们进行观影导赏介绍，把歌剧送到青年学子的身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清明节假期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吧。4月6号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是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式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我也去看了，指挥家汤沐海率领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很精彩。曲目呢也都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作曲家的经典作品，有谭盾的三个音符的诗，叶小刚的铸剑，邵恩的哈尼交响，王明的海峡组曲，以及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王希林的云南音诗火把节。下周日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们就专门来回顾这场音乐会的精彩片段吧。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再见。 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营业